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 献给我的妹妹贝西，她的光还在映照人间。如今我们那满腹怨恨的严冬已被这约克的太阳照耀成融融的夏日。听众朋友，从今天起，我们隆重推出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斯坦贝克的《烦恼的冬天》，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吴君谢，由权威演播。 请听第一集。当四月天灿烂美好的清晨气息使 Mary Holly 从睡梦中决然醒过来时，一翻身向着丈夫，看见他正在用两只小手指掰开嘴巴朝自己做鬼脸。 真傻气，伊桑，你倒真有点演小丑的天才啊。 哦，你说我的小耗子姑娘，你愿意嫁给我吗？ 你是不是刚睡醒了就发傻呀？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嘛。 我看你真是在发傻，你还记得今天是耶稣受难日吗？ 是下贱的罗马人列队送耶稣上骷髅地的一天。 别亵渎神圣了，马鲁洛今儿会准你11点就关店门吗？ 我亲爱的小野花，马鲁洛是个天主教徒，又是个意大利佬，他也许压根儿就不会露面。我准备中午关门，一直到行刑完毕。 这是当年清教徒移民的说话腔调，这样说可不太好。 瞎说，木瓢虫，这是我娘家的传统，也是我身上的海盗血统在起作用。而且你知道，那也的确是一次行刑嘛。 你们家并不是海盗，是捕鲸的，你自己说过。 可那些挨过他们炮轰的船上的人却认为他们是海盗，正像那帮罗马丘巴们认为那是一次行刑一样。 啊，瞧我惹得你发火了，我倒宁愿还是看你发傻的好。 我是个傻子，这谁都知道。 你老搅得我越说不清了。你是完全有理由自豪的，清教徒移民和捕鲸船长汇集于一家。 他们有理由自豪吗？ 这话是什么意思？ 如果我那些老祖宗知道他们家出了个子孙，在他们曾经拥有一切的那个城镇里，正在一家该死的意大利佬开的杂货店里当个该死的杂货员，他们会觉得自豪吗？ 你并不是店员，你倒更像是位既管账存钱又做主订货的经理吗？ 不错，我还清扫垃圾，向马露露点头哈腰。而且如果我是只该死的猫的话，我还得替马露露捉耗子呢。 Mary 伸手抱住了伊桑。 咱们还是说说傻话吧，可千万别在耶稣受难日诅咒骂人。伊桑，我真的很爱你。 是啊。伊桑停了一会儿再说，女人们都爱这么说，可别认为你只要嘴里这么说说，你就可以像个荡妇似的在一个结了婚的男人面前光着脊梁了。 我想跟你说说孩子们的事儿呢。 他们被抓去坐牢了吗？ 瞧你，又发起啥来了？或者，还是让他们自己跟你说吧。 干嘛你不说呢？ 今天 Margie，又要来给我算命了。 像背书似的说一套吗？ Margie 是个什么人？ 他究竟是怎么回事，会引得我们这儿的人全都着了迷似的。知道吗，要是我这人好吃醋，我是说听人家讲，要是一个男人假装不注意一位漂亮姑娘的话。 那位啊，还是姑娘？还是姑娘？她都已经嫁过两个男人了， 第二个也已经死了。 我想吃早饭了，你真相信那一套吗？ 可 Margie 曾经用纸牌算中过我哥哥的命，他当时就说过，算出来的是你的某一位最亲近的亲人吗？ 我的某一位最亲近的亲人屁股上就要挨我一脚了，要是他还不去准备给我装饱肚皮的话。 啊，我马上就去。是吃鸡蛋吗？ 大概吧。干嘛大家管耶稣受难日叫美好的礼拜五？这里面有什么撑得起美好的？ 哎呀，你呀，你老爱开玩笑。 当伊桑走进厨房，坐到窗边的饭桌旁时，咖啡已经煮好了，鸡蛋装在盘里，旁边摆着烤面包。 我觉得心情挺好。可大家干嘛要叫这一天为美好礼拜五呢？ 春天的缘故吧。 春天的礼拜五吗？ 春天的狂热。孩子们起床了吗？ 没有的事儿，这些小懒鬼，我去拉他们起来，揍他们一顿吧。 你一发起傻来就信口胡说，12点到3点之间，你会回家来吗？ 不了。 干嘛不？ 搞女人呢，偷偷找他们来幽会，也许就是那个 Margie。 哎，伊桑，别老这么说话， Margie 是个好朋友，连自己身上最后一件衬衫脱下来都肯送给别人。 当真吗？可他哪儿来的衬衫呢？ 又用那般老移民的腔调说话了。 我敢用任何东西跟你打赌，那个 Margie 跟我是同一个祖宗传下来的，他身上有海盗血统。 哎呀，你还要说傻话，给你这张单子。看起来东西一大堆，但是可别忘了，这是复活节前的周末。还有鸡蛋要买2打，也别忘了，你要去晚了。 我知道，说不定会替马露露放跑了一两笔几分钱的小生意。干嘛要买2打鸡蛋呢？ 染彩蛋，亚伦和 Mary Ellen 俩人都说过一定要。你快走吧。 好吧，我的除虫菊。不过我这会儿先上楼去，把亚伦和 Mary Ellen 这两个小家伙痛揍一顿，你看好吗？ 是你宠坏他们的，伊桑，你知道是你宠坏的。 啊，再见吧，你这条威风凛凛的大战船。伊桑说罢，就砰的一声关上纱门，走了出去，踏入清新的晨光中。清早的榆树街上只有一个过客，贝克先生的红毛赛特犬，也就是银行家那条名叫红贝克的猎狗。他大模大样地漫步街头，时不时地停下来用鼻子嗅嗅榆树根，查探一下残留在那上面的过往行人的气息。早上好，先生，我叫伊桑·艾伦·霍利，你撒尿的时候我碰见过你。红贝克停下来搭理他的时候，慢腾腾地摇了摇他那毛茸茸的尾巴。伊桑对他说，我刚才正在打量我的房子，早先的人可真懂得怎么造房子呀。红毛狗翘起脑袋，弯起一只后腿来踢踢自己的肚子。可这也不奇怪，他们有的是钱，从全世界7大洋来的精油，还有精脑油， 你知道什么叫精脑油吗？红毛狗哼了一声，我猜你不知道，这是由抹香鲸炉腔里提出来的一种清油，有好闻的玫瑰香味。读读白鲸那本书吧，狗，我劝你读一读。猎狗翘起一只腿，踩在阴沟旁的铸铁骑马桩上，转身走开时，伊桑又回过头来说， 写份书评来，你可以教导教导我那个儿子，他连精脑油这个词都写不上来，至于别的词也一样。 在离开伊桑艾伦活力家那座老屋两个街口的地方，可以拐入本镇的正街。在还不到第一个街口的地方，一大群无所事事的麻雀正在埃尔加家门前刚刚转绿的草地上打架，并不是闹着玩，而是跌跌撞撞互相啄着，竭力要啄出对方的眼珠子来，而且那么凶狠，那么喧嚣，以致连伊桑走进来他们都没有发觉。他停下步来观看这一场恶战。 说什么窝里的鸟都会和睦相处， 伊桑说，我们人为什么做不到？瞧，这才是胡说八道呢，你们这帮小东西，这样好一个大清早都不能在一块过，可那位圣方济各修士还特别喜欢你们这些小杂种呢，快滚吧。伊桑向麻雀们猛冲过去，乱踢乱踩，麻雀们扑打着翅膀轰然飞起，不满的叽喳乱叫，活像开门时难听的喳喳声那样。 告诉你们吧， 伊桑冲着他们的后影说，到了正午，日头将要变黑，遍地都会黑暗，那时你们将要恐惧站立。他重新回到人行道上，继续往前走。过了第二个街口，原先属于菲利普斯家的那幢老房子如今变成一座公寓了。第一国民银行的出纳员 Joy Murphy 正从大门里走出来，他剔剔牙齿，扯了扯身上那件赛马骑士式的背心，招呼伊桑说， 哎，伊桑先生，我正想去找你呢。 大家干嘛要把今天这一天称作美好礼拜五呢？ 这是从拉丁文来的 Goodus Goodilius Goodum， 就是成群起哄。 两人漫步顺着榆树街向正街走去。 我正想问你，你跟活力舰长是亲戚吗？ 你是说活力舰长？我们家出过不少船长，却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舰长。 我曾听说你爷爷是位捕鲸船长，我想大概我是把他跟舰长混在一起了。 我们这样一个小城镇也有他的传奇故事，听他们说好像我父亲上一代真有人干过海盗的勾当，我母亲家的上一代是乘五月花号帆船来的。 伊桑，我的天哪，说不定你跟他也是亲戚吧。 很可能 啊。天儿多好啊，你碰见过更好的天气吗？ 你找我有什么事？ 对，我想你12点到3点之间铺子大概休息吧，请你在11点半左右给我准备两份三明治好吗？我去取，还要一瓶牛奶。 银行不休息？ 银行休息，我不休息，小交易要坚守岗位，牢牢拴在账簿上。碰到这样长的一个周末假日，所有的人包括他们养的狗都会忙着来取款的。 这我倒是从来没想到。 一点不假，复活节、烈士纪念日、独立纪念日、劳工休息日，每一个较长的周末假日之前都会这样的。如果我要抢劫银行的话，就一定要正好赶在一个长的周末假日之前，全部现款都会摊在那儿等着你呢。 你曾碰到过抢劫吗 ，Joy？ 没有，但我有个朋友曾经碰到过两次。 他事后怎么说？ 说他当时被吓坏了，只好叫他怎么办就怎么办， 在地板上躺下来让他们去拿。他说那些钞票本身都保过险，他自己却没有保过险。 我铺子关门休息以后给你送来吧，我敲后门。你要什么样的三明治？ 别费心了，活力先生，我自己穿过胡同来一趟，要用黑麦面包夹的一份火腿三明治和一份奶酪三明治，加生菜和蛋黄酱，最好再来一瓶牛奶，一瓶饭后喝的可口可乐。 来点很好的意大利蒜肠怎么样？马鲁洛的家乡风味。 不了，谢谢你。这位单人匹马的黑手党干得顺手吗？ 我想挺顺手。 是啊，即使你不喜欢意大利佬，你也得羡慕一个能靠一辆小车发家置起大笔产业来的人。他是个相当精明的家伙，别人还不知道他到底偷偷捞了多少钱呢。也许我不该说这个，银行里的人是不兴随便说的。 你也并没有说嘛。 他们走到了从榆树街转向正街区的拐角上，俩人不约而同地停下步来，转身望望那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红砖和灰泥。那原是海港大旅馆的老房子，如今正在拆掉，以便兴建新开的联号商店。一架黄色的压路机和一座挂着砸墙锤的大吊车在晨光中静静地停在那儿，就像两只伺机捕食的猛兽。 我老想干这个， 交易说，把那个钢铁的大锤一挥，眼看一座墙倒塌下去，那该有多痛快啊。 我在法国可看够了墙倒屋塌。 是啊，那儿海滩边的纪念碑上还有你的名字嘞。 后来他们把那些抢劫过你朋友的强盗抓住了吗？ 啊，那还用说，像逮耗子似的把他们逮住了。幸好强盗们都不大机灵。要是小交易写一本关于如何抢劫银行的书的话，警察们就会什么人都逮不到了。 伊桑也哈哈大笑。你怎么会知道这些事儿呢？ 我有的是资料来源，伊桑先生，我只是读读报纸就行了。此外，我还跟一个当过警察的人很熟。你愿意听一篇值2块钱门票的讲课吗？ 捡到只值6个小子儿的吧，我正忙着要去开店门呢。 女士们，先生们，今天上午我讲一讲，不，你知道银行抢劫犯是怎么被抓住的吗？首先， 档案记录，过去被捕过； 其次，分赃不匀，有人漏了风；再其次，为了女人，这些事儿总离不开女人。 这就引出了第四点，他们总得花那笔钱的。 注意，新出现的阔佬，那就准能抓住他们。 那么依你该怎么抢法呢，教授先生？ 简单极了，一切都按刚才说的相反。不管你过去曾经为什么事被抓进去过，被记录在案过，都千万别再去抢银行。别跟人合伙，单枪匹马干，什么人都别告诉。别告女人，也别花那些钱，把它搁起来，说不定要搁许多年。一旦等你有了借口，可以摆出有了几文钱的架势，再每次少拿一点出来，再去投资，千万别乱花。 别人认出了这个抢劫犯又怎么办呢？ 如果他把脸蒙住，一句话不说，谁能认出他来？你读过那些见证人的证词吗？那些都是饭桶。我那位当警察的朋友常说，有时叫他和嫌疑犯一起列队让证人指认时，他曾一再的被那些证人指认为罪犯。他们罚神赌咒，硬说什么都是他干的。这该值你6个小子了吧，请掏钱吧。 伊桑伸手摸摸口袋。哦， 我只好欠你的了。 那我就在付三明治的钱里扣。 俩人穿过正街，走进马路对面的一条横巷里。Joy 走进巷子这边的第一国民银行的后门，伊桑打开巷子另一边马路洛食品水果杂货店的边门。 加火腿和奶酪吗？ 他高声地问。 啊，要黑麦面包，加生菜和蛋黄酱。 通过带铁栅栏的灰蒙蒙的窗子，从窄窄的小巷里射进堆货房来的一点点光线显得分外的暗淡。高高的货架几乎接着天花板，上面堆满了装着罐头水果、蔬菜、鱼、肉类制品以及奶酪的纸板箱和木箱。伊桑在那光线昏暗的地方站了一会儿，这里混合着面粉、干豆子和粮食的气味，盒装麦片和米花的油墨味，奶酪和红肠的浓重腥味，火腿咸肉的熏辣味，以及后门边上那几只白铁垃圾桶里发出来的白菜帮子、莴笋叶和甜菜头的腐烂气味。伊桑用鼻子嗅嗅有没有耗子的味道，当没发觉有耗子臭味时，他才重新又打开边门，把有盖的垃圾桶推到巷子里。一只灰猫连忙想要窜进来，但是伊桑把它赶走了。 不行，你不准进来， 他对那只猫说。捉耗子是猫的天性，可你只想去偷啃腊肠。 去，听见没有？去。 赖着不肯走开的猫还在舔他那只圈曲起来的粉红色爪子，不过当他听到第二声去时，就连忙跳开，跳进了银行后门外的木栅栏。伊桑走进堆货房，关好了门。接着他穿过满是尘灰的堆房，朝通向殿堂的弹簧门走去，但突然听到小小的厕所间里水箱的漏水声。他打开胶合板的厕所门，开开灯，拉了拉水箱，然后推开那扇在玻璃窥视孔上蒙有铁丝网的大弹簧门，用力开大，用脚踢着木屑子塞进去顶牢。因为临街的大橱窗上拉上了帘子，殿堂里的光线显得绿阴阴的。这儿也是货架高的齐天花板，整整齐齐地摆列着闪光发亮的罐头和瓶装食品，简直是个借口腹享受的图书馆。殿堂的一边是柜台、现金出纳机、纸袋和绳子，还有那台用不锈钢和白搪瓷做的全店的骄傲冷藏柜。现在它里面的空气压缩器正在轻轻的嘶嘶作响。伊桑按了一下一个开关，让那些冷冻肉、奶酪、红肠、肋肉、牛排和鱼等等都沐浴在奶灯发出的蓝莹莹冷森森的光线中。整个殿堂里立刻充满了教堂里那种四壁生辉的灯光，那种大教堂里的柔和漫射的灯光，就像在法国卡尔特的大教堂里一样。伊桑静立不动地欣赏着这些，那罐头西红柿的管风琴，那芥末和橄榄油的小圣堂，那成百个装殓着沙丁鱼的腰圆形铁棺材。 一家杂货店，马路洛的杂货店的伙计，一个有老婆和两个宝贝孩子的男人，哪儿还有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间？白天是顾客，晚来是老婆孩子，夜里是老婆，接着又是白天对付顾客，晚上对付老婆孩子，除非就是进浴室那一会儿，还有就是现在还没有开张打开闸门这一会儿。哎，这昏暗窒息愚蠢无聊的日子。 百年百影经典文化遗产，百届百人获奖传世作品，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委员会小说联播精心打造，全国首批十家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 献给我的妹妹贝西，她的光还在映照人间。如今我们那满腹怨恨的严冬已被这约克的太阳照耀成融融的夏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斯坦贝克的《烦恼的冬天》，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吴君谢，由权威演播。 请听第二集。伊桑正在打开杂货店。啊，马鲁罗的杂货店。对了，应该介绍一下他。他是马鲁罗的杂货店的一个伙计，一个有老婆和两个宝贝孩子的男人。他这样的人，哪还有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间？白天是顾客，晚来是老婆孩子，夜里是老婆，接着又是白天对付顾客，晚上对付老婆孩子。除非就是进浴室那一会儿，还有就是现在没有开张打开闸门这一会儿。哎，这昏暗窒息愚蠢无聊的日子啊。他打心眼里对老婆说，你看我还能伤了什么人的感情啊，我的小甜甜。压根儿就没有什么人，也没有什么人的感情可以伤啊。伊桑从现金出纳机旁柜台后面的抽屉里取出一块干净围裙，摊开它，把袋子理理直，围在自己细细的腰身上，将袋子绕到前面，又绕回到后面。他向后伸手，在背部打了一个活结。然后他一面拉起大橱窗上的帘子，一面说：“进来吧，白天。”然后又打开店门的锁。进来吧，世界。他敞开两扇装有铁栅栏的店门，把它们勾住。清晨的阳光柔和地照在人行道上，跟往常一样。因为每逢四月天，太阳总是正好在正街通向海湾处升起。伊桑转身进厕所间，去拿了一把笤帚来扫人行道。一天，漫长的一天，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包含着许多内容，它在不断变化。这不仅表现在天光由暗到明，又由明到暗，也表现在气氛和心绪、情调和含义的不断变化上。而他们又都是为季节、为冷或暖、宁静或多风等等千百种因素所影响，被香和味儿、冰雪或青草、蓓蕾或树叶或颓败枯枝交织成的图景所左右的。而且随着白天的变化，它的臣民、虫子、鸟、猫、狗、蝴蝶和人也都在起着变化。伊桑认真地一扫帚一扫帚地扫着清晨的人行道，用扫帚把那些香烟蒂头、口香糖纸、正从授粉的树上落下来的花骨朵以及尘土之类的归拢在一起，然后将这些随风四散的垃圾扫到阴沟旁边，等开着白色汽车的清洁工来 撞走他们。贝克先生从他梅普尔街的家里出来，带着不慌不忙的庄重神态，正在向第一国民银行那座砖造的殿堂走来。尽管他走路一脚高一脚低，但谁能懂得他这完全是出于谨守古训，步步小心，以免毁伤了父母所遗的骨血。你早，贝克先生。伊桑招呼着，一面停下扫帚，一面扬起尘土来弄脏了这位银行家干净的B级裤子。 早，伊桑，今早天气真好。 啊，确实好，春天来了，贝克先生，土拨鼠又该洋洋得意了。 一点不错，一点不错，哈哈。 贝克先生停顿了一下。 我老想找你谈谈，伊桑。你妻子从他兄弟的遗嘱里得到的，大约有5-6千块，对吗？ 除了赋税，一共6500块。 对，这钱现在全搁在银行里，应该拿去投资。我想跟你谈谈这件事儿。你这笔钱啊，该拿去生发才好。 6500块钱生发不出什么来，先生，他只能放在那儿以备急用。 我可不赞成把钱搁死在那儿的，伊桑。 俗话说，坐着等死也算是活了一世嘛。银行家的声音变得冷冰冰的。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可是口气间却显出他明白，而且还认为这样说很无聊。这种口气激恼了伊桑，而且恼怒又引出了谎话。 伊桑的扫帚在人行道上轻轻地划了一下。 是这么回事，先生，这笔钱等于是 Mary 的一笔临时的保险金，如果一旦我发生了什么意外的话。 这么说，你就该用其中的一部分为你自己办个人寿保险才是。 不过这只是临时的，先生，这笔钱是 Mary 哥哥的财产，他母亲至今还活着，他很可能还要活很多年。 我懂了，老年人常常会沉重地压在别人的身上， 可他们也常会牢牢地坐在自己的钱上。撒了这样一个谎以后，伊桑向贝克先生瞟了一眼，看见这位银行家的脖子微微有点涨红了。您知道，先生，要是我把 Mary 的钱拿去投资，我很可能会使掉了他，就像过去我使掉我的钱，我父亲使掉了他那一大笔钱一样。 这已经事过境迁了，伊桑，事过境迁了。我明白你有一朝被蛇咬的心情，但情况是有变化的。新的机会出现了。 我已经有过所谓的机会了，贝克先生，相反的倒是缺少了一点理智。你该记得，刚打完仗的时候我就开了这片店，当时还不得不卖掉了整整占半条街的好端端的房产来置办生财货物，这已是我们家经营的最后一点事业了。 这我知道，伊桑，你是在我们银行里开户的，我清楚了解你的经营情况，就像给你瞧病的医生了解你的脉搏一样。 你当然清楚了，还不到2年的时间，我就该死的弄到几乎破了产，只好除了住屋以外，把所有的东西都卖掉了还债。 这不能全怪你。刚从军队里回来，缺乏经营事业的经验，而且不要忘记，你当时不偏不巧正好碰上了经济危机，只不过我们喜欢把它称作衰退。连有些饱经风霜的商人都垮了台。 我是一垮到底呀，有史以来第一次，一个伊桑家的人竟然当了一个意大利佬开的杂货店里的小伙计。 这正是我弄不懂的地方，伊桑。任何人都有可能垮掉， 我不明白的是，以你这样一个有家世、有背景、又受过很好教育的人，为什么一垮下来就再也起不来？ 这种境况绝不是永世不变的，除非你自己已经消尽了意气。 究竟是什么把你彻底打倒了，伊桑？ 是什么使得你这样长期一蹶不振呢？ 伊桑差一点要冲口而出的生气反驳。你怎么会明白？你又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事情。 可是接着他只是略略清扫了一下周围的糖纸和烟头，扫成一堆向阴沟边退去。 人是不会被彻底打倒的，我的意思是说，他们总还是有勇气对强大的对手反戈一击。 是他们彻底完蛋的是慢性的消失，他们常常是不知不觉被推向绝路的，他们是被慢慢的吓坏了。 我就是被吓坏了。 长岛电灯公司来断电，我老婆要衣着，孩子们要鞋穿，要娱乐，再说要是一旦供不起他们受教育又怎么办？何况还有每个月的账单、医药费、牙疼脑热的花费，更不用说一旦我有个病痛扫不动这该死的人行道又怎么办？ 啊，你当然不会明白，这是日积月累的，它会消尽了你的义气。我除了下个月该付的电冰箱赊销欠款，再顾不到其他的事了。我一面恨透自己目前的职业，一面又不生怕失掉了它。这一切你怎么会明白？ Mary 的母亲现在怎么样？ 我刚才告诉你了，她正牢牢地坐在钱上面，而且看来会一直坐到他死。 这我原来不知道，我还以为 Mary 是出身于贫寒之家呢。不过有一点我知道，一个人害了病就得吃药或者开刀，甚至于接受电震荡。咱们的老辈人全是敢做敢为的人，这你知道，他们不会窝窝囊囊的等死。现在时势正好有变化，出现了我们的上一代人连做梦都想象不到的好机会，可他们却正在轻易地被外国人占了去，外国人正在挤占我们的地盘。 振奋起来吧，伊桑，振奋起来。 那么电冰箱又怎么办呢？ 如果必要就去他的。 还有 Mary 和孩子们呢？ 暂时别管他们，一旦你能出头，他们只会更加爱你。你现在一味为他们操心，对他们并没有什么好处。 那么 Mary 的钱呢？ 如果不得已就使掉他，但总得冒他一次险。只要小心谨慎，又有好的忠告，也不一定就准会蚀本。冒险并不就等于蚀本，我要让你振作起来，伊桑。你正在损害伊桑老船长的名声，而你有不少的地方是托他的名声之福的，不是吗？他和我爹曾经合伙拥有那条美人阿黛尔号，那是所有捕鲸船里最好最新的一艘。打醒你的精神来吧，伊桑，你还欠着美人阿黛尔号的情，不曾尽你的全力来偿还他呢，让赊销公司见他的鬼去吧。 伊桑用扫帚头耐心地对付着一张死粘在阴沟边上不让扫走的玻璃纸，他轻声说， 那艘美人阿黛尔号后来是着火，一直烧到了赤水线呢，先生。我知道，但是这压垮了我们吗？并没有。 他是保了险的？ 当然是保了， 可我没有保险，结果我除了一所房子什么也没剩下。 你一定得忘了他，你老是在追回往事，你要竭力鼓起点勇气，鼓起点胆量来，所以我才说你应该把 Mary 那笔钱拿去投资。我是竭力想要帮助你，伊桑。 谢谢你，先生。 咱们要想法让你解下身上这条围裙，你一定得为老船长做到这一点。你弄到现在这样，他简直不会相信。 我想他的确不会相信。 这才像句话，咱们一定要想法扔掉这条围裙。 要是没有 Mary 和两个孩子的话，那 别管他们，告诉你，这是为他们自己好。我们新港镇就要发生一些有意思的事情，你可以参与其事。 谢谢你，先生。 这事儿我再好好考虑考虑。 莫菲先生说，你们银行中午休息的时候他还要工作，我正替他准备几份三明治，要我替你准备一份吗？ 不必了，谢谢。我许多工作都让交易干，他是个很得力的人。我要去了解一下一块地产的情况，是上县政办事处去了解。那儿从12点到3点这段时间真清静极了。说不定也会牵涉到对你有好处的事呢。不久再谈吧，再见。 他跨了一大步，避开一处路面裂缝，穿过巷口向第一国民银行的前门走去。伊桑望着他的背影微笑了一下。他迅速结束了打扫，因为人们已经开始三三两两或者成群结队的上工去了。他把新鲜水果货架摆在殿堂门口，接着看清了门前没有人过，就挪开餐厅叠起来的狗食罐头，把手伸到后面去，拿出那个难看的小现金口袋，把罐头放回原处，然后把现金出纳机摇到未出售的标志上，把一些20元、10元、5元和1元的钞票分别压进各个小制动轮下，再在前屉前部的木盘里分门别类的放好那些5毛、2毛5、1毛、5分以及1分的硬币，然后砰的关上前屉。只有很少几个顾客上门，有被打发来买个面包、买一纸杯牛奶或者一磅零食等用的咖啡的孩子，还有睡得乱发蓬松的小姑娘。 Margie 穿着一件曲线毕露的肉色紧身衫走了进来，她的苏格兰粗呢裙子在她那高耸的屁股部位紧紧贴着，漂亮的紧包在大腿上。不过伊桑是在他那对近视的黄眼睛里看到了他的老婆所不可能看到的东西，因为有妻子们在场的时候那种东西是不会出现的。这是一只猎禽的猛兽，一位厉害的女猎手，男人的克星。老伊桑船长曾把这种眼神称作搜猎眼。Margie 说话的声音也是这样，是一种柔声低语，在跟做妻子的人闲谈时又会变成一种细声细气悦耳动听的知心话。 你好，伊桑。 Margie 说， 今天真是个举行野餐的好天气啊。 你早，敢跟我打赌吗？准是咖啡用光了吧。 要是你猜我是为了缺少矿泉水而来的，那我真要躲开你了。 昨晚大喝了一顿吗？ 也不过就喝了那么一点儿吧，听一个旅行兜售员吹牛。跟离了婚的女人是什么都可以说的，整整一皮包免费赠送的商品呢。你们大概是管这种人叫做推销商的吧，没准你还认识他。不过是姓比格呢还是伯格，正在替 BBD 联合公司接洽推销。我提到这事儿是因为他说起过他要来找你。 可我们多半是从威兰的公司进货的。 是吗？说不定伯格先生这会儿已经在那儿进行推销工作了，要是他今早上感到比我还清醒的话。哎，给我一杯水好吗？我现在要吞两片会冒泡的玩意儿。 伊桑走进货房，从水管里接了一杯清水出来。Margie 把3粒扁扁的药片丢了进去，在水里丝丝冒泡，接着说了句， 祝你健康。 一仰脖子喝了下去。 快见效吧，鬼药片。 我听说你今天要去给 Mary 算命。 哦，上帝，我差点给忘了，我真该去干这行，我也能自己挣一份家业的。 Mary 挺喜欢这个，你精通这一套吗？ 根本用不着精通，你只要先让人家，主要是女人，谈出他们的心事，然后又反过来把这些事告诉他们自己，他们就会相信你真有千里眼。 能未卜先知？ 正是这么回事。哎，我要是早能看透男人，我也不会受那么些罪了。哎，老弟，我确实失眼看错过一两个人呢。 你的第一个丈夫已经死了吗？ 不，是第二个。祝他死后平安。这个臭……哦，算了，甭提他了。祝他死后平安吧。 上年纪的 S 型司机太太走了进来，伊桑热心地转身去招呼他，故意磨磨蹭蹭地交给他要买的四分之一磅黄油，甚至还跟他说了几句天气好之类的客气话。但是 Margie 懒洋洋地微笑着，却一直在细心打量着放在现金出纳机旁边柜台后面的那些有金色印封的鹅肝酱泥罐头和小得像珠宝盒的美味鱼子罐头。当老太太一边用波兰话自言自语着蹒蹒跚跚走出门以后， Margie又开口说了。什么？ 我刚才正在想，要是我了解男人也能像我了解女人那么透的话，我准挂牌开业。你来教教我怎么了解男人好吗，伊桑？ 你已经够了解的了，说不定还了解的太多了。 哎，来吧，你身上真有根傻骨头是不是？ 现在就开始吗？ 等哪天晚上吧。 那好，索性开个班，让 Mary 和你还有两个小孩都来，讲题是男人他们软弱和愚蠢的地方以及如何加以利用。 Margie 毫不理会他的讽刺口气。你难道从来不有事加班干到很晚吗？比如每月月初的上月结算这一类玩意儿。 有啊，我总是带回家里去干。 为什么呢？ 你真爱刨根问底儿啊。 你明白要是你愿意的话可以教我些什么吗？ 伊桑说。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袍子，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他们出来的时候遇见一个古利奈人，名叫西门，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哥哥地，意思就是骷髅地。 哎呦，老天爷。 对的对的，我记得一点不错。 你明白你是个多可恶的小混蛋吗？ 是啊，你这耶路撒冷的女人。 Margie 突然微笑了。你知道我要干什么吗？今儿早上我要给你这人算这么个该死的命。你真会成为一个大人物呢，你知道吗？不管什么经你的手一摸就会变成了金子的。大众的表率嘛。 Margie 快步走向门口，接着又回过头来露齿一笑。 我看你到底做不做得到这一点。再见吧，救世主。 随着传来一阵生气的鞋跟猛踏在人行道上的嘟嘟声，听起来是那么的古怪。到了十点钟，情况大变，银行的两扇大玻璃门豁然大开，人像潮水似的涌进去取款，然后带着钱来到马路路的铺子，买走复活节必备的各色精美食品。伊桑忙得像个划水运动员那样一刻不停，一直到了正午时分的钟声响起。